在我的心中，你是那样美。可会知，存在我心中的一片痴，以前还欠你的一次，从头用我细数心意，这世界为你再开始。可会知，在我一生中也愿爱护你，可会知，存在我心中你一片痴，岁月逃去我的心智，你回来再唤醒一次，不要再害怕，你是幸运句子。遗憾忘记，虽着前能陪你牵手走遍遥远地，这架会隧道转起，亲爱的你未露舍，明日会再落远寻回你，走进梦里再一起，冰封的怀念中吻你，可会知，在我一生中你是那样美。可会知，眼中的光彩正是美丽词。遗憾忘记，虽着前能陪你牵手走遍遥远地，这架会隧道转起，亲爱的你未露舍，明日会再乐园寻回你，走进梦里再一起，冰封的温暖中吻你，我会知，在我一生中你是那样美。可会知，眼中的光彩正是美丽词。 嗨 嗨，你好吗？